好，翻嚟第三节啦吧。 第三节终于可以讲下个不利天空战啊。 系啊，冇错。咁咧就今次嘅主题咧，我哋继续延续翻咧，就之前我哋讲不利天空战上集系嘛。 二战系列嘅不利天空战。 系。 咁头先我同 Larry 一齐睇翻一套戏，2001年。 哇，呢套真系好旧，呢套系叫做珍珠港。 珍珠港啊，珍珠港同不利天空战咩关系咧？其实就冇关系。不过呢套戏有关系，因为呢套戏咧，第一。个男主角咧就走咗去呢个英国咧做个志愿军。 其实有两个男主角嘅，男主角一啦吓，呢个叫做 呢个之后再讲呢套戏啦。跟住之后佢就过咗去呢个英国，就做个志愿军，就帮呢个英国嘅盟国咧就打呢、這个即系就保护呢个 英国。 英国咧防止个德军嘅空袭。咁啊做呢个飞行员，咁啊揸呢个喷火战斗机。 系哇，喷火战斗机之前我哋讲过啦，都非常之出名 嘅。系出晒名噶啦，全英国最叻噶啦。其实应该呢个最新呢个航母舰咧，应该唔摆 F-35边都摆翻几个喷火喺度嘅。 即系唔打得睇得， 唔打得睇得嘛，威啊嘛，要唔系我都威过噶，系咪 威过噶， 跟住咧，嗱，咁我睇呢套戏就讲呢个几个喷火式战斗机就去拦截呢个德军嘅轰炸机群， 系。 咁呢个嗱，啱啱开始见到就一个双引擎嘅轰炸机啦， 系， 就 HE-11 啦， 系 个 Hycle 111， 系， 我叫做， 系， 咁啊。重型即系佢一架中型轰炸机啦，其实就唔系好大架嘅啫，其实。 但系对德军嚟讲系好重型噶啦，系嘛？ 就因为我之前讲过啊嘛，德军就注重呢个战术轰炸机， 系， 总要够快， 系， 总要产量够多， 嗯。 咁呢架咧就牺牲咗个长航程啦，当然就， 嗯。 咁但系双引擎嘅好处咧就系灵活啲啦， 系， 快啲啦，因为其实你四引擎就其实你得你石油啲啦， 系， 同埋佢又唔需要啊，其实欧洲大陆啊嘛。 因为其实佢都打到好入啦，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打英国就唔同啦， 嗯， 隔条海、啊， 系啊， 咁啊， 同埋英国天气差咧， 天气又差又大雾，又、 嗯、 落雨， 嗯， 咁样就双引擎咧就发觉唔够用啦， 系， 战轰炸机唔系最大问题啊，轰炸机最远都系炸利物浦啊， 系， 但系战斗机就大问题啦， 我战斗机应该伦敦岛啫嘛，最多 最多伦敦，仲要作战得嗰30分钟。 哇，唔够噶嘛？ 唔够 30分钟， 即系如果你去到你计埋来回，扣埋来回，跟住 仲要佢唔系超音速噶嘛？ 唔系超音速噶，嗰阵时超音速系螺旋桨嚟啫嘛，嗰阵时V12引擎 系， 跟住飞到得半粒钟，你根本就唔能够全程呢个保护住轰炸机嘅。 系 咁呢个嗱最出名嘅战斗机德军，最紧系个 ME109 啦、ME109 啦， 系 咁啊，堪称已经系嗰阵时二战初期最快嘅战斗机噶啦。 系， 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航程唔够咯， 又系 因为佢细架啊嘛， 系 佢细架得嚟，佢系要做到细架啲，佢先可以做到个速度，同埋呢个生产速度噶嘛， 系，即系嗰阵时佢做一架就即系可能个成本又唔算好高啦， 系啊， 咁啊抵做啦， 呢架系堪称全世界产量最多嘅战斗机。 系啊，都系啊，33,000多架， 33,000多架先头。 系啊，哇，好紧要、啊， 即系随时系讲紧过万架喺欧洲战场嘅， 过万架， 即系个大用紧嘅时候最多而。 哦，咁啊系。 佢嗰阵时不过天空战，其实德国都用咗3,000-4,000架战斗机去打呢个不列颠架。 系。 咁英国佢大概2,000架去防守到啦，咁大部分都系战斗机啦。 系。 咁来犯通常都系战斗机同埋轰炸机，又或者德军啦，咁样。头先你睇一套戏， 系 讲呢个喷火同埋呢个 ME109， 系 喺度 dog fight 啦，你最中意最中意嘅 dog fight 啦， 最中意 dog fight 系。 咁其实我成日好细个嗰时睇到佢嘅时候都感觉有一个感觉嘅， 系 就好得意嘅喷火嘅涂料咧，就好似沙漠色嗰啲咧，啡色嘅， 系 整到似只马鹰咁啊， 马鹰 系啊，但 ME109 咧，另一套戏嗰啲咧就黄色嘅嘴啦，个机头黄色嘅， 系 跟住咧呢个机身就灰绿色。吓、 啊， 咁你知佢似乜啦？ 黄色个嘴，但系就绿色嘅身啊， 系深绿色嘅身， 深绿色嘅身啊， 你似咩嚟噶？似只乌鸦， 乌鸦， 即系我成日一个细 个马英捉乌鸦， 就马英捉乌鸦。 哇，咁啊真系两个级数啊！呢、這个真 系啊， 两个级数。 咁其实除咗喷火之外咧， 嗯。 英军都有第二部拦截机嘅，嗰部叫飓风式。 飓风式， 飓风式就俾喷火咧搞一代嘅战斗机嚟嘅。 系， 咁但系嗰部嘢咧就可以改造呢个拦截机嘅，最主要就拦截呢个战斗机。 系， 套戏冇出过噶，套戏只系个喷火嘅啫。 得喷火就 系啦。咁、其实点解咧？分工嘅嗱，喷火咧、就主要打战斗机嘅。 啊，战斗嘅 系啦，喷火因为咁叻咧，就想叫做诶，佢嗰个灵活性啊，即系迂回嗰个角度咧， 嗯， 系少过德国战斗机 嘅， 系转弯半径啦，为咗迂回个背景咧，系少过 M 109嘅。 哦、okay ， 所以佢如果多挥嘅话咧， 应该劲啲， 劲好多，因为第一。我可以好轻易咁咬你尾， 系啊， 因为你走唔出我手指， 你咬我尾我都好轻易摆脱， 好轻易咁摆脱你， 系， 即系无论被咬咬人都系好灵活嘅， 系， 所以就好轻易可以打到呢个德军战斗机啦， 嗯， 但德军战斗机都系快嘅其实， 系， 所以话系咪话完全话冇优势都唔系冇，但系最问题就系你航程你搞唔掂啊德军， 哦，咁如果我同你玩消耗战术你都死啊， 系啊， 系啊， 即系你都唔够油， 系咯。 你飞过嚟，你打几个字就要走咯。 咁你护航咁咪啲轰炸机咪都好高危， 所以好高危噶。其实唔止轰炸机高危，德军仲有一部机叫做 BF 110， 系 或者 M 110， 系 同一部机嘅啫。 系咪啲人好争拗嘅 M 同 BF？M 同 BF 就睇你厂 都耐啦。 回 M 就嗰间厂诶设计公司嘅名嚟嘅， 系 BF 咧就系间工厂嘅名嚟嘅。 哦， 所以咧就 BF 和 M 其实都啱嘅， 系。 咁就嗱唔咬呢个住啦，咁仲有一个 BF 一零，即系双引擎战斗机。 系 双引擎战斗机咧，有咩好处咧？ 双引擎啊？ 你觉得单引擎、双引擎有咩分别啊？ 双引擎都几灵活啦。 嗱唔系，双引擎冇咁灵活噶，因为佢嗰个转距啊， 系 多过 多啲啦， 多啲嘅 系 啊，因为话两个支点啊嘛。 但系个升力应该好啲 啊，升力好啲嘅，速度会快啲嘅，直线啊， 系啊。 即系好似啲米格23嘅，成日识向前，唔识转弯 嘅。O K， 直直飞 24、21、23嚟。 直飞唔转弯， 直飞唔转弯。 中国千八都会停 我系。跟住之后咧，一个问题就系、是、嗱，佢可以做到好大嘅重火力嘅掩护啦。 系、嗯， 因为佢做后面嗰啲机枪咁，其实我坐两三个人嘅一部嘢。 哇，咁佢呢部嘢都几重型下。 好重型噶，佢嘅系直头一开早期已经有呢个机关炮啦，20mm。 哇， 其实火力好猛嘅， 嗰火力好劲啊， 火力好猛， 即系打穿晒 嘅，系啊，火力好猛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迂回都唔够喷火机， 哦， 你俾人咬尾，你咪瓜梗咯。 哇、啊，這個、呢个咧就有啲似咧现代咧中东战争咧， 系 就好搞笑就系、是、咧，你知唔知咧？依家嗰啲 Toyota 嗰啲拖车咧，嗰啲后面咧未后面 pickup truck 啊 ，pickup truck 啦，嗰啲咧上面装嗰啲火箭 炮或者火炮或者火箭啦， 打赢坦克跌翻转。 因为离题少少咧，呢、這个就系个呢招咧，就唔系中东佬谂出嚟嘅，呢招系法国佬谂出嚟嘅。 法国佬谂出嚟嘅 系啦，即系专专黑嗰啲咪苏联嗰啲 T55 战车嘅。 哦， 系啊，因为基本上如果我快到你都瞄准唔到我，但系我啲火箭 或者射你咯， 轻导弹我咪兜系咁兜咯，你嘅炮塔都转得唔够我快。 系啊，系咁射你啦。 系啦，呢、這个似呢个空战嗰、那个情况嘅。 有啲似，即系我系快过你。 系啦， 系啦。 但 BF 一零咧都好处就航程会长啲嘅，因为个机身大啲，油缸大啲啊。 系。咁佢唯有咪就正面迎战， 正面迎战咯。但系你始终你英军系迂回嚟打你噶嘛？ 系。 佢兜圈咁样兜到你冇得兜，你都系会俾佢嚼噶。所以伤亡好惨重啊 ！BF 一零其实系。 佢哋系咪咁日头搞唔到你，夜晚偷袭你啦？ 后期系转咗夜晚炸噶啦。 偷袭你啦，唯有。 系啊，冇办法，因为就损失太高咯。 系。 咁除咗呢、這个嗱 M 一零啦， 系 M 109啦， 系 个 H 10之外咧，其实仲有两部嘅， 系 一部咧叫做 JU88， 系 同埋 JU88 咧都系个同埋 JU87 一样嘅苦衷轰炸机嚟嘅， 系 不过系双引擎同单引擎嘅分别嘅啫。 哦，双引擎。 咁啊 JU88 迟啲再讲啦，因为呢部系经典中嘅经典嚟嘅。 系 咁啊 ，JU87 之前我都讲过啦，苦衷轰炸机。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去到英国你都系唔够人打噶。 系 去到你对住喷火面前都系完全冇一个反击之力， 嗯， 损失好金嘅。 系 咁，另外呢、這个英国除咗个喷火之外，就讲下呢个飓风啦。 飓风好， 飓风即系个风字加个飓。 啊，佢哋即系好多都系风啊，系嘛？之前有飓风啦、台风啦， 英国、欧洲都好兴呢啲 风 噶， 阵风啊、台风啊啲风。 咁呢个飓风咩用咧？飓、风好处咧？结构简单， 系 生产得快， 系 但系迂回就冇喷火咁快咁好嘅。 哦，即系性能啊争， 性能啊争啲， 但系佢性能可以量产得多。 诶，量产得多同埋一样嘢嘛，火力够大， 系 ，OK， 火力去到佢可以最癫可以装到4支机炮。 哦，4支机炮， 早期已经装4支机炮，正系嚟打轰炸机。 哇，咁啊好重火力、啊。 所以个战术咧就系英军用喷火式战斗机， 就缠住你啲战斗机， 等啲战斗机冇办法护航。 嗯， 跟住之后就用飓风战斗机咧， 扫嗰啲轰炸机。哇，好绝呢、啊、招都， 好绝嘅，其实好好鬼弹。 即系蚁多嬲死象，我系咁出，跟住咧就总之咧就个数量咧就要多过你啲轰炸机。 最惨就系你轰炸机错几个人。我打沉咗隔篱死几个， 啊、 跌咗几个落嚟啦，或者跳降伞咩都好啦。 系啊， 但系我似一个人嘅战斗机嘅啫， 系啊， 双王系争两三倍噶， 都会系、啊。 同埋 就最紧要就系你个轰炸机系真系个直接威胁嚟噶嘛。 系啊， 咁我就打沉咗你，就算你战机飞过嚟冇用啦。 系啊， 你又飞唔到翻去自己。 嗱，因为就系因为原本德军嘅海狮计划咧，其实就系主要系打一个英国嘅机场。 系 或者军事设施嘅， 系， 但系临尾发觉咧打唔到，打唔掂， 打 因为航程唔够， 系 你航甚至航程你勉强去到咧、你好快俾啲英国嘅战斗机咧缠住你， 系咯， 因为英国其实好叻一样嘢咧，英国就雷达啊， 系 嗰阵时雷达已经你沿海好多雷达站， 系。 但嗰阵时又冇呢个反辐射嘅导弹、 战 机咩都冇啊，大佬 最多炸你就冇得， 你靠肉眼睇嘅啫嘛。咦，睇下嗰个咪雷达先，咦嗰、那个似雷达喎，咁啊冲埋去啦，系咪？ 系 咁啊，但系你冲到埋去，你见到佢，人哋都几十公里之外已经起飞打你啊嘛。 系啊， 所以英国就系靠一样嘢去守住呢条海峡咯。 哦，咁呢个都真系佢哋个天然嘅屏障嚟。 天然屏障啊，即系呢个英国佬就系呢、這个即系。话系欧洲啊，可以系欧洲，话唔系欧洲，仍然可以唔算系欧洲，佢就可以有条英伦海峡隔住， 隔住咯， 系啊，将啲最麻烦嘢隔住咗， 即系将一脱欧脱埋。哇，咁佢真系嗰个海峡同埋个天气咧，就再加上呢个德国佢冇呢个长程轰炸机啊，即系三样嘢可唔可以话都真系导致咗佢嗰个不列颠战，即系嗰个嘅转机嘅真系。 系啊，转佢嗱啊嘛，邓寇克嗰时你打到英国佬，哇，几十万要走。 系咯， 但系到临尾要你打咗成个法国，即系成个欧洲之后，你要打一笔英国成个法国咁难打嘅。 嗯， 嗱，你搞掂佢，搞掂到个海军啦、你又搞掂到个空军，你陆军去又冇办法去到嘅，其实 系。 所以其实就话嗰阵时都损失惨重。 如果你空军攞唔到个优势，你陆军都系死嘅。 冇啊，去到都系做靶 嚟死嘅。所以就佢一定要嗰个空军攞个战个嗰、那个战机咯。 系啊， 哇，咁都好惨啊！即系结果就英国咧，就因为有呢个嘅喷火啦， 喷火守护住英国啊， 守护住英国啊， 喷火战斗机 呢个都好紧要啊！哇，咁其实咧，如果德国嘅战机咧，即系例如头先你讲咗其中一个啦，叫做 HE-111 系嘛？ 系啊， 咁呢部嘢其实佢即系嗰个成件事入面，佢咪都系主力嘅战机？ 主力轰炸机嚟噶啦，因为其实中型轰炸机咧就主要得两部啦，一部叫 DO-17 啦，或者叫做都十七啦，或者火野法啦， 系 咁。另外一部就 JU-88 啦 ，JU-88 同 D-17 咧都系冇咁大嘅载弹量， 系 咁啊。H-1 系载量系最大噶啦，已经堪称最大噶啦， 系 咁系 DO-17 就远少少航程嘅 ，DO-17 远啲 系啦。咁但系就载弹量少啲 ，H-1 就最大载弹量噶啦。如果中型轰炸机嚟讲， 系佢应该都可以载成两吨嘅武器， 两吨几啦，多啲啦， 哇，好劲 咯！嗰阵时嚟讲，两吨几好尽噶啦，仲要计埋燃油嘛。 系佢都有机炮嘅， 有机炮，其实好多机枪手噶。 系 佢有你起码头机头一碌啦， 系 全玻璃罩嗰阵时好型嘅， 系咯，全玻璃罩好 过，好型嘅一部嘢，第一部全玻璃罩嘅军用飞机啦， 系 即系。跟住仲系呢个嗱，头顶有一支机枪， 系 机底有一支， 机底有一支 系啦，侧边仲可以加多两支添嘅， 系啊， 其实有五六支机枪买到嘅， 哇，好犀利，应该系有五六支， 系，但系问题就系、是、你都系得一支机炮嘅， 系一支机炮， 就只有摆机底。 系， 所以邓寇克系错噶，邓寇克上面嗰支唔系机炮，唔知几枪。 哦， 都系错啊， 都系错嘅。 系啦， 系 就应该系得一碌嘅啫。 最 惨 啦，嗰阵时冇 JDAM 嗰啲嘢，即系嗰阵时全部都系就咁自由落体炸弹。即系如果唔系嗰阵时咧，炸准啲咧，可能炸啲雷达站啊，炸好啲咁嗰阵时，个胜机啊，可能会好少少。 嗱，如果维基讲咧就话机炮咧可以摆到喺机头嘅，不过嗰次我就未见过。 系 机底咯，机底就可以装埋支炮，就重好多嘅支炮，就比本机枪。 因为机底佢就可以360度转咁射。 机底其实都唔系，因为机底摆重啲咧，佢晾住啊嘛。 系 如果你摆机顶，即系吊住喺度嘛，如果你机顶咧，其实嗰条框咧系好化学嘅啫。 佢哋機槍框嗰條框咧，即係 都擺唔到咁重啊， 擺唔到咁重， 係咯， 個機拍好嘅，哇！要先機拍成個人咁長噶，幾尺長噶， 係 擺唔到噶。 哦 ，OK， 咁呢個就 HE 一一一嘅軍機啊。 但係你啲問題就係你對住即係英國嘅戰鬥機，如果你就蝕底咯，係你又作彈量唔高， 係 你速度唔係特別快， 係 你又防守力，你得支機槍， 嗯， 就唔夠咯， 嗯， 就去到即係。叫做嗰个咩轰炸机嗰个防守力好啲呢，其实喺美军嘅 B-17 先要叫做似样啲㗎喇。 其 实之前啲轰炸机都系好脆弱嘅。 都系比较脆弱。 你俾战斗机埋到身其实都好麻烦。 都会啊，因为你自己个生存问题嘛。 生存。 轰炸机冇隐形嘅。 冇隐形。 系咪又冇隐形。 又冇飞弹。 又冇超音速。 冇超音速冇飞弹又飞弹唔够高。 系啦，就好多嘢变过，又冇嗰啲咩啊，因为你冇导弹就唔使嗰啲曳光弹嗰啲嘢啦。 系啊。 所以全部都冇用。好似佢哋呢部機呢，即係 HE-11 呢，後期都停止生產啦，好似。 冇辦法啦。但係唔係喎，西班牙有生產喎。 西班牙有生產。 用到呢架嘢用到七幾年嗰架嘢好犀利喎。 七幾年？ 係啊。 哇，呢部嘢都用七幾年。 咁但係西班牙窮啊，冇。 咁係咁係咁係。喂，西班牙窮還窮啊，佢都有兩架航母艦㗎都。 喔、 緊要㗎。係啊。即係都係海洋大國嘅。 曾經海洋大國。 不過唔知佢上面艦載機係咩。 咁你。 好似冇㗎。 咩 就真好似冇艦載機。 咩有啊，等一三五 B 有啊。 F-35 啊，佢好似都有份买㗎喎，係啊，佢都有少少嘅应该係啊，西班牙都应该有。咁就佢我印象中是呢个 HE-11 系咪佢停咗跟住你话西班牙啦。 係啊。 佢系咪好似都当系运输啊加油 喎。喔、哦、呢、這个另一架另一个名㗎嘛叫军马嘛。 军马 系啊， 即系好似 咩都做得， 运兵啊， 系啊，运兵咁啊，后期装唔到炸弹，咪将啲 系 将个里边嘅空间咪做运兵或者运武器资源咯。 哦，咁佢吨数够嘅都 系啊，中型军炸机嚟讲算不错噶啦，其实。 哦， 系、 okay、 啊， 嗰时系咪其实德国系应该再整到个劲啲嘅嚟取代佢咧？ 其实有嘅，佢嘅 HE-177 嘅四引擎 啊， 一七七嘅 四引擎， 四引擎但系两个螺旋桨嘅。 我、哦、四引擎得两个螺旋桨， 两副引擎 去推一个螺旋桨。 系 哦，哇，咁吨位又再大啲， 吨位大好多，但系问题得个千几架，唔成气候。 哦，咁佢后屘都战败啊嘛， 战败顶， 即系慢慢 佢将啲资源做晒战斗机嚟做拦截人哋对方轰炸机啊嘛。 哦，因为嗰时佢要调翻转防守。 系啊， 系，因为佢之前就系一路咁进攻。 系啊。 哇！咁其实佢真系打唔赢呢个不列颠都真系好大影响。咁就美国就有得翻身啦。 系啊，因为你系一个共干嘅点嚟噶嘛。你英国系， 系 你都去到英国先打到翻欧洲。 系啊，如果隔条海你都打唔到，系 你隔条海你系冇办法噶。 哦， 你又唔好似太平洋咁多中途岛俾你可以跳到 逐个打。系啊， 大西洋就冇嘅， 冇噶。 你又真系要靠船慢慢过去。咁如果人哋真系占领咗英国。或者英国投降咗嘅话，咁其实美国佬都冇符嘅， 起码你唔会腹背受敌先啦、 啊， 即系你唔会我打你美国嘅时候，英国佬嚟偷袭。 因为美国佬都咁惊，要揽住英国咧，其实系政治考虑。如果英国沦陷咗嘅话咧、 嗯， 或者日本大本帝国真系连澳洲成个东亚食晒嘅话咧，佢、 嗯嗯、 就好背美国就会俾人左右夹住， 腹背受敌啊。 系啊，虽然你隔住两个海，但系始终都系有个隐忧嘅，就系嗰两边大陆一齐打你嘅话咧， 咁咪东西线作战咯。 你都系就好麻烦。所以点解佢时美国就珍珠港之后，点解要咁着力，一定要帮英国， 参战 要帮时中国咧、嗯？ 中国系 就因为如果俾依两边 沦陷啊， 沦陷咗嘅话咧。佢就下一个就到佢麻烦。 哇！日本如果可以沦陷咗中国咧，咁啊真系嗰个资源上啊，同埋嗰个人力上都好 好大资源噶，争好远。 因为中国真系大啊嘛，同埋最紧要佢啲兵力就可以依家即刻就移晒过去太平洋啊。 系啊， 就唔即系佢成个东亚都攞咗咯。 你啊嘛，你谂下 东南亚、东亚、 印度、中东、东南亚攞晒所有资源，跟住打嚟。 系啊，嗱，佢石油补给线就一定唔会断噶啦， 因为 攞实东南亚啦， 东南亚 马六甲海峡又系佢咯， 东南亚又有石油嘅、 啊， 你中东有石油， 啊、 中东嗰边一定系俾德国立咗噶啦，咁、 啊、 你马西亚嗰边油田就俾日本仔攞咗， 系、 啊，咁咪唔使佢惊你美国佬断水断粮咯， 系啊，咁啊东西线一直夹你， 咁啊 直 夹你噶啦，所以点解美国佬？一定要揽住英国咁解啫嘛，虽然吓、啊、美国系前英国嘅叛国者，但系都系要揽住你，因为 都要计利益、计着数啊，都 计利益、计着数，要揽住你。 系， 所以嗱，不列颠空战德国佬输咗，仲要跟住之后全力打呢个 苏联， 苏联，即系个巴巴罗萨， 即系两个战役嗰个嘅考虑都系做得唔好。 因为其实佢谂住好似日本仔咁三月亡话，其实佢谂住一个月搞掂英国噶嘛， 系， 但系一个月搞到结果搞成几个月， 系， 成年都搞唔掂， 攞唔到， 攞唔到制空权， 系， 你又冇办法啦。 系，真系冇办法呢、這 个。你咪最屘复仇咪系咁滥炸伦敦咯。 系， 但系问题就系你炸人伦敦，你要喺法国、嗯、或者比利时起飞炸伦敦。 系， 英国佬就自己有重型轰炸机就可以炸你德国。 柏林 系， 真系理想。 其实都系冇乜着数。 系，真系冇乜着数。 乜着数？咁啊，最屘停咗空战之后，就全力打呢个苏联咯。 嗯， 咁英国就啊。食一落安乐茶饭啦。 哦 ，OK， 咁所以呢个不列颠战役咧，其实真系对成个二次大战嚟讲咧，都有决定。 其实你谂下，欧洲即系纳粹德国打到全个欧洲打晒， 系， 但就系争英国打唔到。 系， 其实对佢嚟讲都系心中条刺啦，同埋已经攞咗好多资源去做。 嗯， 但系结果咧系即系一事无成。 系， 结果系， 系啊， 你又攞唔到 指错， 你又攞唔到制海权，又攞唔到制空权。 系。 你又唔可以抑制到佢，抑压到佢。 嗯，你又断唔到佢水， 断水唔到， 又断唔到佢粮。 你虽然话有潜艇围住成个即系英国，但系结果你都系你唔可以炸唔晒所有啲船噶嘛。 系 十架，你仲有几架一定上到岸噶嘛。 系啊， 好。 好啦，咁就我哋今节个专题嚟到呢度先。 讲到先啦，不列颠就应该差唔多啦。不过下集我再谂下咩。话题讲下啦， 好啊，咁我哋就下集同大家再见啦， 好， 拜拜。